后面是 22nd, 23rd, 24th, 25th, 26th, 27th, 28th, 29th, 30th. 好了，从第一到第三十这些序数词您都记住了吗？好了，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作业。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我想请朋友们复习全课的内容，尤其请朋友们要注意的呢，是来谈论一下第64页关于厨房的这幅图。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小作业，就是想请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住过的第一个房子。非常想知道您住过的第一个房子是什么样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Bye bye. Wow.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冬季残奥会项目的一些历史，来了解一下第二届冬季残奥会的一些情况。第二届冬季残奥会于1980年2月1日至2月7日在挪威耶鲁举行，共有18个国家和地区的350多名运动员参加了本届残奥会。第二届冬季残奥会比赛项目有高山滑雪、越野滑雪、冰上雪车竞赛，最终挪威队以23枚金牌列金牌榜首位，芬兰和奥地利队分别获得第二和第三名，金牌数分别为15枚和16枚。好，下面是更多有关于第二届冬季残奥会的更多英文介绍。 The 1980 Winter Paralympic Games as the second Winter Paralympics were held from February the 1st to 7th in 1980 in Gallo of Norway. 18 countries took part with 299 athletes. A demonstration event was held in sledge downhill racing. All classes of athletes with locomotor disabilities were able to participate.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首先是 sledge,S-L-D-G-E, sledge 是雪车、雪橇的意思。它不光可以作为一个名词，而且可以作为一个动词，意思是坐雪橇或者用雪橇来运载。再来看另外一个词，叫做 locomotor。locomotor, L-O-C-O-M-O-T-O-R, locomotor, 运动的。那么刚才提到的 athletes with locomotor disabilities 指的就是在运动方面有一些缺陷的残疾人运动员。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